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第130集。 就在这时，人群里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只见天眼处一干人等纷纷站了起来，随即一架飞马车从天而降，一个熟人掀开车帘跳了下来，六郎。六郎下车后弯下腰，双手垫在身前，恭恭敬敬地让车里的人踩着他的手下来。而车里那人也不出意料，正是唐枕。唐枕应该已经换过身体了，气色看起来好了许多，原本有些花白的头发全黑了。下了车，他目光先扫视了一周，冲天眼处的吴长天等人拱拱手。只见木兰山一干人等神色都不大自然，玄武堂的人则齐刷刷地站在最后，显然还记得此人在锁仙台上与他们发生过口角。其他诸如年明明等众多散修或是小门派的人却纷纷上前来打招呼，有称堂兄的，有称前辈的。随即唐枕转向魔修，奇的是魔修九圣中竟也有两三个人同他远远的拱手致意。此人不大与那些名门来往，在小门派中交友之广却让人叹为观止，难怪什么都知道一点。远方传来一声哨声，正是天眼处的信号。吴长天听见后上前开口： 诸位道友请了，如今阵法已成，请唐先生验阵。 唐枕将神识覆盖出去，片刻后他睁眼点点头，没评价什么。吴长天看了韩渊一眼，对唐枕道： 请问唐先生，血誓盘可带来了？ 六郎立刻从一个小包裹里掏出了一个托盘，上前两步，默不作声地在空中一放，那盘子便悬空在了空中。唐枕低垂着眼睛： 唉，非得如此吗？那二位请示吧。 吴长天十分痛快，四指并拢，一手指天，面色平淡： 今日我天眼处携除魔印，联合四方道友与眼心人及魔龙一战，若我被输了，天眼处全体自废修为，任凭诸君处置，再不入仙门。 说完他从指尖逼出一簇鲜血来，倏地落到了那盘子上。水坑悄悄地化成了一只鸟飞到天上，探着头看热闹。只见那托盘中间画着一个太极图，吴长天的血严丝合缝地染红了一半。吴长天一抖袖子： 韩道友，到你了。 韩渊眼皮也不抬，伸手一招，那托盘便径直飞到了他面前。 要是我们输了，我跟你走，让他们滚回南疆，当一辈子缩头乌龟。 说完他一低头，狠狠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，将带血的手指用力按在了太极盘上。只听撕拉一声，太极盘仿佛能吸人血肉，顷刻将他的手指都吸得凹了一块，另外半边太极立刻被浓郁的黑血填满。太极盘飞快地旋转了起来，水坑只看了一眼竟觉得有些头晕，只好移开目光。下一刻，众多泛着血色的太极图从那盘中拖出，在天眼处中人韩渊和九圣手腕上各留下了一个印记。事成，违者必遭反噬。韩渊默然地看着那道印记，将流血不止的手指塞进嘴里，舔尽了上面的血迹。 他们九个加上我。 吴长天一挥手，身后几个天眼处的青年拿着卷轴出列，吴长天自取其一，其他人散入人群，向被他们选中的人发放。其中一个拿着卷轴的人正向扶摇派所在的方向走来，严征明一端程前的胳膊肘 去接。 这送卷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混进天眼处中的赭石。程前知道赭石肯定有消息传回来，立刻会意， 掀开石戒子的帘子迎了出去。他才一走，李云连忙凑过来，扒着严征明的耳朵一叠声地问，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跟小千怎么回事？要什么清心丹？你吃错药了吗？你又在做什么呀？ 你知道他为了这把木剑自损元神的事吗？ 严征明双手抚过手中木剑，李云木然片刻，干巴巴地说， 啊，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。所以你的回报就是负心薄幸吗？ 不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有一天这些妨碍了他修行，他要是后悔了，就把这个给他。我不能当他的绊脚石。 大师兄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纨绔，看不出来你居然是个情圣啊。 李云除了冷笑，简直无言以对。严征明烦躁地拍开他， 少说风凉话了。这事先别告诉小千，他心里这股新鲜劲儿还没过完，离燕京也还远，我怕他知道了会不高兴。 哼，我猜小千知道了不但不高兴，还会让你去吃屎。哎，师兄，你信不信啊？ 严征明叹了口气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透过石戒子，只见水坑鸟正好奇地停在城前尖头，两人正一起研究天眼处的卷轴，暂时没有要回来的意思。他低下头，微微闭了眼，好像极疲倦地捏了捏自己的鼻梁。严征明自小眉清目秀，好像从画里走出来的，这一闭眼却又不像了，像个石雕。山间溪流在春天簌簌而下，两岸花草芬芳进入氤氲，入了秋，水便落下去，石头却露出了形迹。 哎，心魔谷里小钱跟你说什么了？ 严征明的神色微微飘移了一下，李云立刻会意，他用一种又猥琐又露骨的目光上下荼毒了严征明一圈。 哎呦，掌门师兄啊，你就别得便宜卖乖了，真是一辈子没走过运，偶尔得偿所愿一次，看把你美的。 李云话音一顿，思索了片刻，很快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最准确的说法。 屁滚尿流的， 你 作为一个洁癖，严征明可以容忍李云的种种不是东西，但绝不能容忍这瘪三将自己与这种不雅词汇联系起来。一时间，严征明感觉跟此人说话都要脏了舌头，于是打算直接动粗。 哎妈！ 李云抬起一只手遮住自己的脑袋，随即他左摇右晃地将那张沾着新墨的纸条折起来，细细致致地收好揣进怀里。完事儿，他还深吸一口气，心满意足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好像得到了一张保命符。 呵呵，打我？你要考虑清楚啊，掌门师兄，你的把柄还在我手上呢，以后要记得千万对师弟我好一点儿，否则一不小心惊吓了师弟我脆弱的心，哎呀，这纸条指不定就漏到小钱那儿了呢。 这种师弟留他何用，不如养肥一点，过年的时候杀了吃肉。 严征明内心狰狞，这两人的暗潮汹涌程前一概不知道。他从相见装作不相识的赭石手里接过卷轴，心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赭石虽然通过种种渠道得知程前死而复生，这么长时间以来却也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。他将两个卷轴双手奉上，沉默地多看了程前片刻，背对着旁人的眼圈倏地一红，随即赭石后退一步，拱手弯腰深施一礼，再抬起头来时，他已经恢复了平静无波的木然。因为严征明小时候格外不好伺候，这许多道童中赭石也格外细心，程前记得他不多话，也不像雪清那么亲切，做什么事都工工整整的，没多少存在感，多年来他连模样也没怎么变过，好像昨天还无可奈何地跟在大师兄身后倒茶擦板凳，如今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。程前不动声色地将赭石塞进他手中的东西收进袖子里， 保持着他一贯不近人情的神色，将其中一个卷轴打开，那上面空空如也，只有一个硕大的除魔印。天眼处送出了两个卷轴，也就是说扶摇派要出两个人。 哼，贵派吴大人算计起人来还真是事无巨细，一条漏网之鱼也不留。 程前艰难地表演了一个冷笑，对赭石说道。这时只听不远处响起一阵急促的鼓声，那太阴山脚下一道人为的屏障蓦地升起，好似凭空拔起了一座山，十方阵。那吴长天扬声道： 收到除魔印的道友请稍作休息，今夜子时入阵。唐先生请来这边。 程前和水坑回到石戒子里的时候，严征明跟李云已经各自装好了一张若无其事脸。一见程前回来，严征明主动招呼： 小钱过来这里。 程前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怀疑他干了什么亏心事儿，不然怎么刚才还哄不顺溜，这会儿又主动示好了呢？好在眼下不是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程前没有追究。这时塞给他的是两枚扳指，李云接过来顺着边缘摸了一遍，很快发现了内里玄机，轻轻一掰，那扳指便从中间打开了。此物设计精巧，翻转过来后内壁镶着一面小镜子。李云哈了口气，随即用手一抹，便见那镜子自己放了光，内里似乎还有阴影闪过。他忙找出一张宣纸，让那镜面的光刚好落在白纸上，一行字迹便在光中跳动着跃然纸面。 有人动了手脚。 那上面的字闪一行消失一行，连起来便是： 我清点布阵临时时发现与十方阵正常消耗对不上，莫名少了很多，查不出是谁，周围也无其他阵法痕迹，动手脚之人不会贪图那些破的临时，他要么是偷偷修改了十方阵，要么就是在附近布了其他阵，只是我修为低微无法察觉，此人手段之隐秘生平仅见。另眼行人九圣中有吴长天的人，但不知道是谁。扳指上有秘境，进入阵中后将其掰开，便能在秘境中看到阵外情景，仓促叮嘱多有遗漏，千万小心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